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沿山小到中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会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气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装内容的时间。那么首先呢先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呢也是一个装修的旺季，那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的话，不过在这里声明，我们的陪同完全是公益性的，免费的啊。那么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的话呢，可以事先报名。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写一个报名参加活动啊，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写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报名啊，适时打这个电话就是可以了。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内容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博汉森家具有限公司，一位叫张秀娟。秀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杜公达。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了，那今天的两位呢跟我们一起呢来说一说啊，关于装修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好，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经常从我们的平台上呢发一些他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现在在广播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广告，比如说这个全包的一些装修啊，全屋定制啊等等，这些方面有些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比如说这种全包的这种啊所谓的装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你们是业内人士哈，给大家来做一些解释啊。 您说的这个全包的装修呢，就是分成就是两类。一类呢就是所谓说的拎包入住。应该是除了活动家具之外，活动家具呢就是咱们说的就像电视柜，然后床、餐桌，就是这类活动家具之外，其他的他都给你配好了。然后真的就是你买了家具就可以入住。这是一类公司。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他包的项目可能没这么多， 其中有一些像固定的家具，就是我们所说全屋定制的那些固定的柜子，然后不包，是需要你去和这些厂家然后单独定做的。像除了这之外的那个地板、瓷砖、墙面、门、橱柜，然后都包在一起，就是基本上是全包的，就分成这种两类。 嗯，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搬走的这种家具是不算的，是吧？固定的一些家具呢是包括在所谓的全包里边的。 对，就是全屋定制，这个是包括这些固定的家具。 这个所谓的固定的家具呢，就是说一般拆不下来的，比如像橱柜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包的范围之内的。那像一些床啊、沙发啊等等，这应该是不属于这个全包的范围之内的。 对，大多数是不包这些的。 所以所谓的拎包入住啊，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它里边到底是包括什么。当然现在这个市场的是多种多样的哈，有些公司呢它可能包和不包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大家呢在签合约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里边到底是包括什么。就跟你买新房的时候买这个精装修和一般的装修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精装修呢也是分不同的这个情况啊，你像有些精装修它什么电视柜啊什么电视啊甚至冰箱啊床啊等等它都给你弄好的，也有这样的精装修，那是真是名副其实的拎包入住。但有些装修这些就不包括。 对对， 是吧？所以这个精装修也好，它所谓的怎么一个装修的程度也好，一定要弄清楚啊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现在所谓的全屋定制这个概念啊，真的现在是非常非常火的哈。我知道两位呢，你们的公司也是做全屋定制的，是吧？ 对。 实际上从传统上来讲，这个所谓的全屋定制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全屋定制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历史。 嗯， 就是最早提出来的应该是做家具的公司提出来的。 嗯， 它指的只是定制的柜子，就是我们说的固定家具。然后呢，就是有些公司呢可能它的那个业务范畴比较广，它不仅能做定制家具，它还能做橱柜。 嗯， 所以呢它也包括橱柜。还有另外一些公司呢，它不仅能包括这两项，它还能做木门，然后也包括木门。这个呢就是说不同的公司他对自己全屋定制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是根据他自己的业务范围。 嗯， 然后现在就是像我们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全的全屋定制，就是这三项都可以做，就包括你家里的就是背景墙，然后木饰面，什么所有这些跟木质相关的除了活动家具之外的这种就是全屋定制嘛。 嗯， 就这个范围比较广，我们都可以做。 嗯，那所谓的活动家具还是什么床啊沙发啊这些是不包括的。 对 啊，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它是都包括在全屋定制里边的。 是的。 嗯，这个全屋定制和所谓的拎包入住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 可以啊，就是您刚才提的，就是有些的那房地产开发商的那个精装房，它是可以做到就是所有东西都给你配好，像酒店一样。 嗯， 你直接入住就可以了。 嗯， 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定制，他可能就说我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我就这三个户型都是这种样子。 对， 至于你适合不适合，你可能进去以后要重新再改造。 嗯， 它不是专门的私人定制。 对， 就是有这个缺陷。 是的，这个所谓的全屋定制或者叫私人定制呢，是根据业主的意愿啊，我要什么东西，我装修成什么样的样子，事先呢是在合约当中应该有所体现的。但是像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精修房的这种拎包入住，它都是一样的。 对 啊，都是普遍性的，没有什么个性化的，所以还不能叫做全屋定制。 它不能算作私人定制。 对，不能叫私人定制。 因为我们碰到过一些客户，他的要求比较跟就是跟普通的客户要求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你比如说啊，说我们这个人说我就是我个矮，我穿的衣服都是短款的，我不穿长款衣服。那好，你给我的橱柜里边你不要设计搁长款衣服的地方。 嗯， 有些人说我的衣服全都是挂着的，我不喜欢把衣服叠起来。一般咱们的衣柜有叠放区有挂放区，就是这种。然后说你别给我设置叠放的，你全都给我设置挂衣杆。 这叫定制。 这叫私人定制。 私人定制就根据业主的要求， 对 啊，做一些这个不同的变化。 对 对 这叫定制。 对 啊，也可以说是全屋定制范畴之内的。 对 啊，所以经常大家听到一些广告哈，又全屋定制吧，又什么这个拎包入住吧等等的，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弄糊涂了哈，一定 要在合约当中有所体现，到底他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材质啊，什么样的品牌的东西等等，怎么个装修完了以后表现出来的这个效果等等，这些你一定要去亲自去看。 对， 否则的话呢，就会被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广告弄糊涂了。最后呢，你跟他去找理论的话呢，人家说句真心话，还一百个道理等着你呢，这是比较麻烦的。 嗯， 好了，那是这是全屋定制的这点事儿啊。另外呢，咱们也是根据大家的一些问题，来交流一下。当然了，如果呢您关于装修方面啊，尤其是什么全屋定制啊，什么这些方面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呢来互相交流。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刚才有一位毛毛的朋友呢发来微信哈，他说的挺好，说现在很多的广告说是全屋定制，实际上呢他没有什么个性化啊，他就是本身有一个菜单似的，按照这个呢他去给你装修，根本谈不到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在装修当中有所体现，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呢认为啊，就是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全屋定制，一种叫私人定制。 嗯， 就是他说的那种应该是全屋定制，但不是私人定制，就是是模块化的定制，我只能给你三种或者五种选择。 嗯， 然后超过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给你实现。 嗯， 就是很多大的品牌啊，就是他会这种做法，因为他不可能去实现专门的私人定制。 嗯， 然后私人定制呢就是完全根据你的要求来做的，就是太大的公司是做不到这项的。 嗯， 然后太小的公司呢又做不好这项。 嗯， 所以能做到这样的是一些中型公司比较适合。 嗯嗯，好的，今天这个概念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就是一个是全屋定制，一个是私人定制，所以有些广告说的是全屋定制，实际上它并不是私人定制啊。如果你特别需要个性化，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走的话，这种所谓的全屋定制可能你不会满足。 有可能他们一般说的那种全屋定制基本都是属于模块化。 对，都是模块化的。 对， 可能装修出来都差不多，大同小异的。 对，我的就比如说咱打个比方，900宽的柜体，我只有那么5-6种样式，你只能在这里边去选。 嗯， 我想说换一个样式，不好意思，没有，就是那种。 是的，他可能给你几个选择的机会，当然这个选择机会都是说句真心话大同小异的啊，不会会有太大的区别的。所以你想特别有个性化的那种，那你一定要注意，那叫私人定制，而不是全屋定制。 对， 包括材质，包括很多的东西的材质，我里边需要用，比如说特别环保的还是普通的，我的外边需要用什么样的材质，这些东西就是全屋定制有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全。它只是如果说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应该去找一个专门的私人定制的，就这种东西。 是的，当然好在呢现在我们每家的这个房型啊面积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面积呢和它的房子的特点呢做一些全屋定制哈。但是虽然说它面积啊这个可能有些变化，但是整体窗出来的这个感觉其实还是大同小异差不多的，所以说这个全屋定制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是吧？ 对，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效果啊，它分成，就对于我们专业来说分成两类。 嗯， 一类是你从外观看到的它的一个那个装修的效果，比如说它是要新中式的呀、欧式的呀，或者是简约的。另外一个就是它内部的使用功能，其实真正伴随你长期用的就是好用不好用，体现定制的还是在它的使用功能上。 嗯， 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私人定制呢，比如说就像我们碰到一个案例，那个他要做一个 榻榻米，然后上面是衣柜。常规的做法呢，都是榻榻米上面，比如说一米八的榻榻米，就做一米八的衣柜。但是这个客户呢，是说我衣柜要一米五就够了，然后我旁边连着那个书桌和书柜，我存书比较多，那就剩下那30公分，我不要衣柜。你要给我做成书柜， 嗯， 就是这种是体现个人需求的， 对。 然后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来定做， 实际上这就是私人定制， 对， 嗯。所以现在很多广告说什么全屋定制啊，我估计您要是跟他提出这些要求啊，可能他不会允许的，或者他也做不到。 对，就是有一些厂家是不能做到的。 是的，嗯。所以心里一定要有数了啊，不要觉得好像那个价格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他能按我的心思去做，我估计可够呛。啊，如果要是按您心思做的话，它成本都拿不下来。 是， 嗯，来，看看这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在厨房里做一小组的酒柜，请问专家有什么设计的技巧吗？哎，您还别说，现在很多人追求这个档次和品质哈， 嗯， 所以家里边呢，往往会弄一个酒柜啊，当然如果大的房间、别墅啊等等，它会有自己的什么酒窖啊， 嗯 啊，或者说这个搁酒的一些这个空间呀、啊，它都会有哈、啊，酒室啊等等、嗯。但是一般的话呢，就是做一个酒柜，可能就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对， 嗯， 就是一般的，就像咱们普通住宅的话呢，它酒柜呢其实是兼具那个展示柜的功能， 嗯， 它其中可能只要一小组，然后我放一些红酒啊，放一些漂亮的酒瓶啊，然后剩下的呢，它是那个就是展示一些它的小的那些那个从外面带来的纪念品啊，或者酒瓶啊，漂亮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做酒柜的话呢，一般的话。除非是开放式厨房，嗯，就是大多数是会把那个酒柜放在客厅， 对， 或者是餐厅。然后在设计上呢，就是说酒柜应该是我们在家里设计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外形上可以多一些变化，通过这个柜门，比如说我们会有玻璃柜门，然后里面放上玻璃层板，再打成灯光，然后你把酒瓶摆在里面，灯光一照，就有点商场的那种感觉，很高大上。 嗯。 然后或者是有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放酒叉的地方，然后不加柜门，然后下边的话，比如说我藏一些就是需要盖起的地方，然后加上柜门，就通过这种那个设计的方案的组合呢，让它多一些变化。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层次， 嗯， 然后就是至于颜色上呢，就是现在呢有几种风格，一种呢就是胡桃木和那个灰色或者黑色的搭配，现在这种轻奢风格，这个搭配灯光以后特别好看， 嗯， 然后另外的就是有些年轻人喜欢那个就是北欧风，就是天然木色和白色的这种搭配，让人感觉那个特别清新自然， 嗯， 这个也要搭配自己家里的整体装修，或者还有一些人还喜欢那种简欧的风格，那就是这些风格的话呢，要整体根据家具来搭配，然后酒柜的话呢是设计出亮点， 嗯，是，因为你弄不好的话呢，就像一个一般的柜子了。 对、 啊，所以这就失去酒柜的这种风格了。所以刚才您说用玻璃的层板呢、啊嗯，而且这个柜门呢要用玻璃门或者是空格无门的啊、嗯，都是可以的。另外它的颜色呢还是要清新一些，或者是白色呀、啊，甚至绿色、亮黄色啊、天然的木色啊等等，反正看起来的话呢，千万别让人感觉像个一般的柜子，是吧？ 对， 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嗯，啊，另外有人问哈、啊，说今年的家里呢想装修在客厅设计一个隐形门。啊，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注意，需要什么材质？ 隐形门最近这几年应该很流行，因为咱们很多这种户型的话呢，它的客厅的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一个面上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比如说进主卧或者进次卧的这么一个门，它实际上来说开出这么一个门洞以后，它就减少了客厅的这面墙的面积了。如果去做一个把这个门换成一个隐形门，跟这个墙面连起来以后的话，一下你能感觉到这个客厅可能会大了3平米、5平米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就说，但是这个隐形门的话，其实里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因为一般来说，就是门正常门内开外开两种方式，就是往外拉着和往里推这两种快门，但是。隐形门如果说专业来说的话一定是推门， 嗯， 不会是拉门，因为拉门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门上面有一个把手，你门上面加了这么一把手以后，这门就不隐形了， 对对 对，所以就是说隐形门如果是说专业的话一定是要推门， 推门进去，但是推门进去以后呢，它的这种边框的设计啊什么的，跟门之间的这个交接啊什么的就很麻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是门的话，它开关门一定会有震动，这个震动跟这个墙体，就是门的这个门框跟墙体去连接的时候，因为这个震动，如果你刷一般的涂料的时候，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是说正常来说超不过半年，开关门每天都开关的话，这个涂料一定会出一个裂缝， 嗯， 然后壁纸的话，那个地方也会起褶皱的， 嗯，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是说好的隐形门的话，它的周边的话是应该是有木饰面的， 嗯， 跟门的材质是一样，这样延伸过来，你看不太出来这个门和墙之间的有什么变化，同时的话，木饰面就可以把这个门缝的这个会出现裂缝这件事儿就给挡住了， 嗯。确实隐形门呢给人的感觉能够扩大视野，空间不占地方哈，跟你的装修融为一体等等，但是具体怎么设计啊，用什么样的材质，这点还是蛮讲究的。 对，而且这个也得跟你的那个整个的装修风格去配，你比如说现在一般有这种整个墙面都是木饰面，然后呢它有这种横条竖条的这种格，你的这个隐形门呢正好可以引到某两三个这个格子里边，让你一看的整面墙呢是木头，然后有横竖条，以后你就看不太出来这个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个门在暗藏在里边了， 嗯。 然后或者的话呢，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这种欧式的这种风格，然后墙面上这边是一个门，然后它的对应的另外一面它是一块木饰面，这两块做的一模一样， 嗯嗯 啊，这两个这门一关上以后的话，你从正面一看的话，实际上就是感觉就是左边一块木饰面，右边一块木饰面，中间的话呢，你可能就是电视背景啊，然后软包壁纸都可以，或者然后底下有这个电视柜什么的。这门关上以后的话，你觉得这一整面墙五米长的，假如说这五米长的一整面墙全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电视背景了。 是的，是的，嗯，那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做隐形门呢？ 其实一般来说隐形门它分两种，一种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为了扩大这个视觉的感觉，然后让这个客厅变大的这种事儿。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我就想做一暗室， 嗯嗯 嗯，别人都不知道我偷偷藏里边，就这种状况的， 嗯，有特殊需求的 啊，也有那种的是做成这样的，但是那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咱打个比方，那个书房， 嗯， 书房里边我有一面木饰面的墙，这面墙实际上是一个隐形门，我到这个书房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隔间， 嗯， 包括自己有的时候什么想休息一下什么的，就是那种都可以。 嗯，我觉得做隐形门更多的是想让它这个空间呢看着更大一些啊。 对，这种 是主流。因为这个，对，因为隐形门的话呢，它终究是相对不太占太多的空间。你一个门的话，你拉开的话，它得真的占半米，有的时候。 对对 啊。隐形门一般都是往里推的， 一般是往里推，这样的话效果比较好。 嗯，好的。另外有一位咪咪朋友问哈，说我家呢装修到该刷墙漆的时候了，那现在这种所谓的桑拿天啊，潮湿闷热能刷吗？啊，这个时候能刷墙吗？啊，说会不会不好干？干了以后会开裂吗？这个漆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像这种情况下能刷墙漆吗？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潮湿的时候啊，因为你刷完墙漆以后它不怎么爱干，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着急，你要等它慢慢的这个合乎要求以后再去做，这个时候真的不要抢时间，你否则你做完了以后呢它的效果会有问题的。 别开窗户吹啊什么的， 对对 对，这一类的 事啊。嗯，像它这个漆呢它是有保质期的，因为漆呢如果你要是给它打开以后哈，你不用的话，你注意现在很多的环保漆你打开以后你不用的话，大概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哈，甚至可能都没有，你就发现它就馊了，它这个漆就馊了，因为它里边呢没有什么像原来加了过多的那种防腐剂啊等等的，但是如果这个漆你没有打开啊，这个桶这没有打开的话没问题，据说可以搁一两年都没问题的。 对，它上面都有标那个保质期嘛。 嗯嗯，所以呢咪咪注意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看这个墙它的效果，谁给你刷的墙其实他们会知道的啊，这个会不会呢这个应该再去做啦，或者是再等一等等等等的，千万不要着急在这样的天，尤其是装修的人不要着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在全屋定制当中，这种木门和衣帽间算在里面吗？ 嗯，算呀，就是刚才， 啊，是算的， 对 刚才我们大概也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除了活动家具之外的所有跟木制品有关的应该都算在全屋定制的内容里面嘛。 嗯嗯，好，另外有些问说那个最近家里啊装修完了以后发现甲醛是超标的，但是使用了漆料都是环保的，怎么会是这么回事呢？啊， 这个呢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就是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会使用特别多的材料， 嗯， 然后每种材料的话呢单独检测它是合格的，比如说就像我们木制品就是板材里边检测那个甲醛的含量，国标的含量是 1.5 毫克每立方米，这是11级的标准。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每张板子单独拿出去检测可能很低，就是10级的就是在 0.5 毫克，这是很低的。但是如果说你家里用了50张板子，它会有一个累加效应，就是都放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有这么多以后，它加在一起会超标，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话就是建议多通风，然后可以做个甲醛检测，就必要的话再做个治理。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在装修之前要做一个环保预评估啊。 嗯， 可能单门的一些这个建材的话呢它都是达标的，因为现在呢只要在市场上允许你卖啊，尤其是正经的厂家啊，正经的地方啊，允许你卖的话呢，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你可能用的全是环保，可是你装修完了以后呢全凑到一起的话，因为它每个产品都不是零啊，它不是零环保啊，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但是凑到一起很有可能就超标了。 对，是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要从这个源头上把它计算好，啊，每个建材运用的时候它的环保指数到底是怎么样，别到时候凑到一起就超标了，这是一个。另外咱们还是要遵循那种所谓的轻装修重装饰啊，就不要弄得太复杂。 嗯，这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定制需，就是刚才我们在谈嘛，定制需求非常多。尤其对于就是家里就是老房子装修，家里对衣柜的定制需求特别特别多，因为很多东西都没地方放嘛。 对， 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尽量选择就是非常环保的材料，就是虽然 1.5 毫克是国标，那我们选择 0.5 0.3 或 0.2 的，就是选择这种更低的标准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使它累加起来的话数值也会低得多。 嗯，就是选材一定要注意啊。 对， 另外为了加大这个家里的收纳功能啊，其实有很多小的技巧，比如您这个床啊，您这床可以定制一个床的底下是带抽屉的啊，你像这个我家那个床底下就四个大抽屉， 嗯 啊，所以什么被子啊一些什么不用的东西都往里搁啊，所以这些就可以加大你的这个收纳功能了啊。 对，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博汉森家具有限公司的张秀娟和杜公达，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新招装饰799巧视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